你给的爱是飘忽黑平面上的星星，在美丽现实中倒影，谁叫不经意编织若有似无的痕迹，你离开我的心却永远无法风平浪静，绚烂接近灯关上回归平静，月亮星星也懒得互相倾听，问情深情是还是蜃楼般浪漫的欢迎。 And I miss you But there's nothing I can do， 你给的爱是飘忽黑平面上的星星，在美丽现实中倒影，谁叫不经意